雪落进我和你强忍着泪水的眼睛，都不想分离，为什么要在这里表演不在乎的一出戏？我们该好好谈的不只是天气，解不开僵局。我们既然有伤害彼此的力气，为什么不努力？爱情让人靠得太近，忘了留点余地，害自己其实我只是胸不紧。我们淋着大雨不知何时才能放晴， 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 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欢迎，北京时间的17:11，感谢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，问候大家，我是四娘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，依然是由四娘我一个人留守在直播间，给大家这个饿着肚子哈。今天咱们不推荐好吃的，我们来聊一点这个比较正能量的话题哈。当然啦，也是要和很多听众说一下哈，到现在还有人一直在不停的问貂蝉呢，貂蝉呢，貂蝉呢。我告诉大家啊，貂蝉说好听一点的呢是出国公干了，说不好听一点呢他是去马来晒油了。今天下午的时候呀，貂蝉还在这个公众账号上和我们小二聊得火热。小二不相信他是貂蝉，因为貂蝉又改了自己的名字和头像。然后小二说，念了说那个你这位貂蝉你要干嘛呀？然后貂蝉说，不是我这位貂蝉，我真的是貂蝉。小二说，好吧，那你这位貂蝉你又想干什么呢？两个人我看在公众账号上哈，真的是掐得火热。哎呦喂，看得我就特别有一种冲动想去买一包瓜子儿，然后再买一袋爆米花，然后再买一瓶可乐，还挺好的哈，挺不错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其实啊是高考的第一天。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呢，朋友圈就在被刷屏。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朋友圈，分为了三大流派哈。首先第一，早晨醒来之后啊，先是每一个人可能发上了自己的一张童年照，或者是一张在网上作假的这个高考的照片哈，然后这个高考准考证的照片发上去，说哎呀我今天要好好的考试，哎呀好紧张啊，哎呀那个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迟到啊等等的哈。这是一个流派，这种流派基本上呢底下的留言都是评论都是清一水的，别在这儿老黄哥刷绿漆了，特别好玩哈。然后这个很逗的是，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嘿醒醒。然后我朋友问我说，隔壁那个美女你是哪个学校的呀？我们认识一下呗，考同一所大学呗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好啊，那个请叫我小姐姐，小姐姐我已经考上北大了，那个你赶紧来北大吧，我在北大等你。醒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俩聊了半天，后来说算了算了算了，赶紧起床上班去吧，不要在这里这个异想天开做梦了哈。我觉得这是第一派，这是早晨一醒了一睁眼儿就发现朋友圈里有装嫩的，装嫩的里面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呢？其实也是开一个玩笑哈。我发现呢第二类人也特别的逗。第二类人是说什么呢？因为朋友圈当中有各行各业的同学嘛，对吧？他们有的人说，同学们今天就是高考了，大家一定要发挥出一个好成绩，祝大家考的都对，蒙的都会，不对，考的都会，蒙的都对。然后明年四年后你就可以拿着你的大学毕业证来工地上班了。这是我一个工地的同学发的。然后还有说，如果你高考失利了没关系，十号你就能来上班了，四年之后你就是你同学的领导。然后有这个工地工作的朋友这样发哈，还有这个剧组工作的朋友这样发哈，还有一些卖车的朋友这样发哈，说这个哎十号你就能来卖车了，呵呵等等的哈，也是蛮好玩的。其实看到这一条状态之后，我也挺想发一个的。同学们一定要好好考，考完了之后啊，这个四年之后哈，拿着这个播音主持的上岗证，你就可以来做先头客栈了。但是如果你没这个没考好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告诉大家，反正四娘反正这个貂蝉不在，我觉得也是想撒么着哈，找一个普通话比较不错的，然后脑子比较活的新搭档，咱们把这个貂蝉给顶下去。我要保护你。好了，先头客栈也是跟大家开玩笑哈，不知道你如果哈，我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，就是如果让你回到你高考那一年的话，有一个时空机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当年自己说的话呢？给大家一个机会哈，

知我。 掌柜的封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欢迎回到先头客栈，问候大家，我是四娘，祝大家晚高峰快乐。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，我们朋友圈当中充斥着很多很多的正能量，很多人呢就会自发的组织成这个爱心送考的车队哈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听友呢今天拒绝开车，因为以免会给考生们造成交通拥堵啊，或者说造成各种各样的困难哈，也是能够感觉出来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，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美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在这个正能量的间隙当中哈，真的是我觉得特别佩服广大网友们这个脑洞啊。刚才节目当中我说了哈，分为三批，那一批呢早晨醒了之后就开始各种伪装自己是考生的啊，这种的就是叫老黄瓜刷绿漆的这种。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富有正能富有这个负能量，跟我们说孩子们要好好考啊，考完了之后呢四年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可以来跟着我干嘛干嘛干嘛啦，如果你要没考上不要紧，十号你就可以来上班啦，四年之后你就是你同学的领导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段子跟大家说说哈。我们这个小二同学哈今天发了一条状态说，2017年6月7号星期三，当我在朋友圈看到第一条这样的状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又要高考了。截了一张图，是他朋友圈里面有朋友发了一张，有发了一句话说：“天哪！”一串感叹号，妈呀！一串感叹号，天哪！我竟然睡过头了！一串感叹号啊！一串感叹号，天哪！完蛋了，我没得大学上了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一串感叹号，这种人就是呵呵老黄瓜刷绿漆的典型代表，就是然后吧，你 是吧？我就不说什么了，我们听友都懂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面可能都有这样的奇葩的存在。然后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总会有人回复说，哎呀，我是谁，我在哪儿，还有的人给他回复说，你快点快点，语文都快考完了，哎，这你们考场上能玩手机还是怎么地呀？好啦，然后除了这样的人呢，还有哈，你看这个有人发段子说，冒号引号，傻瓜，知道你早晨起不来，我也没去考，我陪你一起复读，下引号结束。然后另一个人回答引号，什么，我保送啊。我觉得真是挺心疼我们这些朋友们的智商的哈，这个也挺心疼大家的脑洞的。为什么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没拿出这样的脑洞来写作文呢？估摸着拿出这样脑洞写作文的话，应该也算是高考满分作文了吧。还有人说哈，有人发状态说，哎呀，不知为何室友说起来高考作文，哎呀，时过好几年了，记忆有点模糊。哎，这个时候我就问他，我说，哎，高考作文是800字还是1000字来着呀？室友十分自信不假思索的回答，女生800，男生1000啊，好像听起来也没什么不对哈、啊。不对啊，不是应该女生1500，男生3000吗？这是运动会啊，好不好？不管怎么样哈，今天高考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好好的发挥，考出一个好成绩。那么刚才在微信公众账号上，我们有一位听众哈，叫做紫金鲤鱼，他特别的有才，总给我们作诗。他说哈、啊，如果让他回到高考那一年的话，他希望跟自己说，好好努力，不要再辜负时光了。然后他还给自己做了一首诗，叫做《莫畏难》，来给大家读一下哈。世上难事千百种，有心有志事竟成。人生道路多风雨，心怀大志奔前程。痛苦艰难迎头上，大风大浪站中央。乌云难遮当头日，雨过天晴更风光。哎，诗还不错哈。据他自己介绍呢，他说当时啊只有上半部，后来上了大一之后呢把后半部写完了，说这是整首的诗要和大家分享，同时还要分享一下他的艺名，他的艺名叫做8000女鬼。你们家是过奈何桥了是吗？8000女鬼，男鬼哪儿去了呀？好了，那恭喜紫金鲤鱼哈，诗写的非常不错，能看出来哈，大学读的应该是文科吧。那我们这个时间也欢迎所有的听友哈，和我来一起互动一下。如果让你对当年高考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，你想对当年的自己说什么呢？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先偷客栈哈。这个如果说您的留言经过我的采纳的话，都可以获得我们先偷客栈给大家提供的精美的小礼品一份。 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，都因为有你陪伴。爱飞而跌打，都因为恋人的约定才浪漫的啊。不管到哪，只要我身边有你就够了，就够了，就够了。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，票根是一句回答，说跟着我你就不怕。着装里那件白纱，何时为我穿上了它？幸福车站没有 好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去车险72折， 没错，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就是72折。6月11日下午2点至5点，去险限时特惠3小时，玩游戏赢100元礼。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-0100。

或者是共和国我要为你拍照为题。所以脑洞大开的网友们好像觉得这个有点难哈，还是比较适合学生们中规中矩的写议论文。哎，但是没关系哈，依然架不住有些人的这个脑洞实在是大到不能再大了。我先来给大家念一下哈，我们刚说的这个枢纽带和共和国我为你拍照。有人说，如果是我一定选第二个，共和国我要为你拍照，然后写一篇华为 P10 iPhone 7 Plus 小米6坚果 Pro 的对比测评。写 P10 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全身充满了爱国的力量，支持华为，支持国产，欧耶。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哈，共和国我要为你拍照，对吗？拿什么拍呀？拿相机拍，但是相机太沉，现在人比较喜欢用手机拍。那仔细想来，这个题目好像也没什么，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江苏卷哈，很多人在吐槽江苏卷今年的高考题目是说，车有各种类型，车来车往，车传递着真情，承载着时代的变迁，折射人世的变化，道出人生的哲理，请以此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，题目自拟，文体不限，诗歌除外，你会怎么写？还认真的说，当四娘我一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刷了一下，我觉得眼前一亮，这个东西我有的写呀，我就写什么呀？你看最近广播真的是一个下滑趋势，就包括这个电视，大家平时都不怎么看了，都被这个手机呀、iPad 啊、电脑啊等等感觉给逐渐的取代了。但是您可以看电视，但是不听广播不太能做到，除非你没车。只要你是有车一族，只要汽车还一直在普及着，广播永远都会存在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我说的有道理吗？只要有汽车的存在，四娘我就永远在下班的路上等着大家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网友可能没有我这么正能量，大家说了哈，说哎呀太难了，那个800个字啊就有点多，我觉得呀让我写的话6个字就能写出来了。哪6个字呢？老司机带带我，怎么个带法啊？好啦，我们不开玩笑了哈，我们来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。空白说，如果能回到以前，我最想跟自己说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争取能高考一次，加油。高考那年你干嘛去了呀？你没去高考。还有听众说，我要写，我要支持华为，支持国产，我要给支持华为，支持国产的同学点个赞。放心啦，真正的同学不会这样写了，哈哈，这都是网友们一些搞怪的路子哈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，就是来聊一聊，在退回到若干年前，如果让你对当年高考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，你会对当年高考的自己说什么呢？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遗憾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等等，都可以来和我进行互动。互动的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本节目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为什么叫仙偷酒仙偷客栈呢？因为仙偷酒是神仙都想偷着喝的酒。好了，我在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等你留言。 北风吹起飘满地粉红色，燃尽所有回忆，所有天地浮现眼底，那过去缠绕着记忆，让人挥之不去。看烟花翩翩，化成多情的雨。

有网友说，哎呀，我真是想了半天呢，我也没想出来，这要不就大熊猫在高铁上跳广场舞。还有人说，不不不，应该是大熊猫是一种传统的中华美食。哎呀，中华美食，再来两张作文纸，谢谢。如果说让我来给外国友人介绍中华美食的话，我觉得四娘我最有发言权了，真的两张作文纸肯定不够，我会给大家介绍好哈，您先听好。我们中华美食有什么呀？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酥扒、熏鸡、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酿鸭子、罐儿野鸡、罐儿鹌鹑、卤什酱、卤子鹅、山鸡、兔脯、菜蟒、银鱼、清蒸哈士马。这么算下来大概100个字吧，您还让我接着背吗？可能外国有人听了听不懂。当然了，这可不是相声里面的贯口啊，这是播音的基本功。但是我们这么有才的网友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呢？于是网友说，高考的零分作文已经出来了，但实际上它真的不是零分作文哈，给大家读来休闲一下吧哈。说那天我顶着空气污染，骑着共享单车来到长城打球，结果遇上一群听着京剧《一带一路》跳广场舞的大妈，就在我跟这帮平时总是转发食品安全朋友圈的大妈争执的时候，大妈摔倒了，说是我车上载的中华美食给砸倒的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赔钱。但我身上没带钱，准备乘高铁回美丽乡村拿。大妈拍拍身子站起来，拿起手机打开二维码说，小伙子，还用现金的人现在跟大熊猫一样稀有了，懂得移动支付吗？我觉得这个网友也是挺有才的，因为人家列出来的这些关键词啊，人说挑两到仨就行，他的好真是一个也没落。好了，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留守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，看到有很多人一直在后台给我发各种各样的关于高考的段子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思娘今天啊，我这个给大家念出来的所有关于高考的段子哈，全部是由我们先头客栈的粉丝们在后台提供给我的。然后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呢，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，神仙也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写高考作文，有可能吧，总之就是这四个字了啊，神仙也想偷着在客栈里干嘛干嘛的这个先偷客栈哈。因为本节目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，先偷酒是神仙也想偷着喝的酒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先偷客栈呢基本上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，所以我们先来听完这一首歌，来自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。想象一下自己高考那一年是不是仿佛就在眼前呢？ 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。胸中藏着一把火，各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戏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念念念念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 情人儿寄来一封信，啊，信上没有写着一个字，啊，心里寄来他的一个吻，我也实在喜欢他的吻，我也实在喜欢。 北京时间的17:58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留守陪伴的仙透客栈。今日是高考的第一天，我们很多考生们呢，应该也有人欢喜有人忧吧。但是不论怎样，还是要希望大家哈，已经过去的，不论你考得好与不好哈，一定要放平心态，面对接下来明天后天两天的考试。同时也呼吁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，近两日的时候啊，如果说您要开车出行的话，尽量避开考场区域。那如果您一定要途经考场区域的话哈，一定不要进行鸣笛。同时这个上下班啊，路上的时候，我们能不开车哈，尽量咱别开了。坐公交坐地铁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减小造成交通拥堵这样的可能和情况吧。为每一位莘莘学子们来铸就一条绿色的高考通道，祝大家考试顺利，然后能够金榜题名。四年后的今天，也是您毕业的时候了，咱们职场上见哈。不知道四年后的今天能不能够有来到好音乐99和我一起做同事的小朋友们。同时呢，也是用最后的一句玩笑话吧，来跟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哈。来敲黑板画重点哈，每一个人啊，不要以为高考和你们自己没有关系。